这是进程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9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17首诗《归松山作》，作者王维。晴川带长薄，驹马去闲闲。流水如有意，暮秦相与还。荒城临古渡，落日满秋山。迢递松高下，归来且闭关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